墙上的玻璃窗前映着我的脸，突然发现我的脸并没有在哽咽。你是真的就这样离开我的身边，没改变，这样的结局我已练习了好多天。虽然我没有再说什么，第一滴眼泪流下的时候，你转身准备走。第二滴眼泪流下的时候，你已离开我，没有对错，我们只是不敢放过，让彼此都难过。失去了以后只想痛，第一滴眼泪流下的时候，我想牵你的手。第二滴眼泪流下的时候，我也已经看透，从今以后我会试着好好的过，留下这个伤口。提醒我不会再沉默。墙上的玻璃窗前映着我的脸，突然发现我的脸并没有在哽咽。你是真的就这样离开我的身边，没改变，这样的结局我已练习了好多天。虽然我没有再说什么，第一滴眼泪流下的时候，你转身准备走。第二滴眼泪流下的时候，你已离开我，没有对错，我们只是不该让我让彼此都难过。想懂，第一滴眼泪流下的时候，我想牵你的手。第二滴眼泪流下的时候，我已经看透，从今以后我会试着好好的过，留下这个伤口。提醒我不会再承诺。